兄弟我保密，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雄鸡唱晓，然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 今天早晨呢，相信大家也还依然带着昨天咱们一日三金的这样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啊，进入到周日。 是，进入今天呢，这个赛场上的奥运赛场上的赛程安排也是非常丰富的，今天可看的比赛也特别多，而且中国女排也将会在今天下午亮相。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东京奥运会首日中国军团日进三金的表现，您满意吗？同时呢也可以顺带手聊一聊今天您想看哪些比赛。 对，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8:30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将会在中超赛场当中开启第二循环的赛事了，再一次面对上海申花背水一战，国安队能不能够绝处逢生呢？今天晚上体育广播也会转播这场京沪大战，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国安。 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首先会和大家一块去回顾昨天的那三金，小将杨倩射了首金，随后呢，侯智慧破奥运纪录夺冠，到了晚间又展现了一剑封喉，孙一文女子重剑绝杀对手。 早中晚都有金牌啊，非常愉快的一天。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几个焦点事件，其中呢，致敬老将，享受拼搏的过程就是没有遗憾，我们来看一看老将吴敬玉。再有呢，就是为什么没有拿到金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姑娘们啊是选择删除了自己的微博呢？ 这是昨天高兴之余啊是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情。 再有就是中国三人篮球和中国女足了，我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小时候可帅说了，昨天奥运赛场当中啊，除了女足一切都还好。 那你一定没看三人篮球。当然也会关注今天的比赛，首战土耳其，中国女排有望取得开门红。 再有就是非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中超比赛没有停，京沪大战，国安呢也求转运。 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是在开通当中的，今天两个话题，说一说昨天日进三金的表现大家还满意否，第二个话题聊一聊北京国安今天晚间将会面对申花，咱们能否绝地重生呢？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好，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奥运哈，一大清早呢就来总结一下在昨天的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咱们中国体育健儿的表现，另外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诸多看点。首先呢，先是早中晚这三块金牌，刚才也都提到了，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当中，21岁的小将杨倩凭借着最后一枪的逆转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的首金，当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金。另外呢，5年前遗憾错过里约奥运会的侯智慧，在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当中6次试举全部成功，轻松摘得金牌。而晚上啊，也是惊险刺激的一场比赛，孙一文在女子重剑的个人赛当中绝一剑惊险夺冠，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首日收获三金。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记者林苑为大家带来的24号，也就是昨天比赛的综述以及今天比赛的诸多看点。 7月24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第一比赛日，共进行了24项比赛，产生11枚金牌，两个项目诞生新的奥运会纪录，其中包括中国选手。来自中国代表团的3位女将杨倩、侯智慧和孙一文为中国代表团连夺三金，分别在女子射击十米气步枪、女子举重49公斤级和女子重剑个人赛里夺冠。特别是侯智慧6次试举6次成功，在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都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第4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庞伟在男子射击十米气手枪比赛里再获一枚奥运会铜牌，

杨倩的启蒙教练于丽华说，当初就是因为这双眼睛让他挑中零基础的杨倩，看中的正是宁波背后大海般的沉稳。 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吧，可能就是我会习惯于就是闭着眼睛进行深呼吸，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还有心态各方面的。 但是结束比赛走下赛场，杨倩恢复了她的青春活泼，比心的可爱表情，说出想吃妈妈做的饭菜，都是一个刚满21岁的大学生最最本色的样子。 嗯，只要吃她做的我都挺喜欢吃的，毕竟是妈妈做的，有家里的味道。我要吃油焖大虾。 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久等的难耐和艰辛，但对年轻的杨倩来说，却正好有了更充足的准备和更成熟的状态，迎来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之旅。竞技场从不缺少感动，也不断带给人们希望。走出朝霞射击场，来自中国的杨倩也向世界展示了最美丽的朝霞。 嗯，昨天的比赛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在全锦奥运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再一次给大家梳理一下昨天这三枚金牌都是如何取得的。刚刚林苑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最美丽的朝霞是由小将杨倩给我们带来的，她这个可爱的形象现在呢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哎，你看用户杨洋洋就说了，杨倩领奖台上那个比心很可爱。 嗯， 哎， 是的， 我觉得第一个那个歪的那个可爱 啊， 第二个被要求的那个吧，就 有点 没有那么自然，没有那么发自内心了， 是 吧？ 是的，是的。我们平时拍照的时候啊，这个摆造型、摆 pose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往往都是你自己自发出来那个动作是最好看的。除了杨倩值得关注之外，昨天还有一位姑娘叫侯智慧啊，虽然我特别不理解她的外号，就是那猴子或者大圣什么的啊，但是她也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或者带来的喜悦。昨天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决赛当中呢，侯智慧是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为我们拿到了本届冬季奥运会上的第二枚金牌。那这会儿呢，我们也跟随齐良博的录音报道一块儿回到昨天的现场，去回顾一下这枚金牌的产生。 文曼加油！ 7月24号下午，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比赛，中国选手侯智慧打破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夺冠。赛后，侯智慧为正在与罕见汛情做斗争的中国河南送去了祝福。 我希望所有河南的人们，中国人们加油，也希望他们赶快好起来。 1997年出生的侯智慧，2016年因中国举重队临时调整参赛策略而无缘里约奥运会。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小猴子哭了整整一个中午，不过他很快就投入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备战之中。来到东京，金牌是侯智慧弥补遗憾的最佳机会。赛后他透露，自己比赛时穿的衣服其实承载着他过去5年的奥运梦。 比赛的那件衣服是16年奥运的时候发的，然后自己可能也带了16年的信念吧，然后所以自己这一次来比赛的话信念感非常强。 最终侯智慧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的第二枚金牌，也实现了自己赛前的梦想。 但这一次就全力以赴，让自己不留遗憾，这一次举得非常的爽，没有那么多杂念，觉得自己的梦想完成了。也感谢国家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能给我们这么安全非常坚强的后盾，我很感谢。 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作为女队的教练张国正也是肯定了侯智慧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我今天给他说了，我说丫头的表现，我说可圈可点，而且的话稳扎稳打，充分的贯彻了我们整个集体的智慧，应该说的话贯彻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每一场比赛的话，赛前的各方面准备的工作，包括预案会、记战术会议、保障工作会议，各方面猴子这个孩子的话，丫头的话贯彻的都非常好，我都给他讲了，我说可圈可点。到后场他躺在那个地上，那个腰有点不太舒服。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猴子啊，开不开心呀？他说开心呀，特别开心。他说腰有点疼，我说没关系了，我说这个完事了，比完了，冠军拿下了是关键，对吧？他说对对对，他说感谢，他说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团队给予他的这种帮助、支持和更重要一点就是信任，就是把重担啊，这个就能够交给他，让他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应该说他非常的开心。 同时一点的话，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确实怎么样发扬我们民族的这种精神啊，怎么样为国而战。同时的话，更重要一点的话，就是啊，我们也是在两个一百年重大的这种时期，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刚刚建党一百周年，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能够献上一份满意的这种答卷的话啊，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我更想说的是，感谢全国人民啊，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举重的这种关心、支持和爱护啊，也希望我们啊要把后备的工作要做好，以不辜负啊那些期待的眼神。 嗯，看美少女在咱们聊天室里面说了，举重这姑娘太稳当了，那走路带风啊， 嗯， 完全没有紧张感。 而发型我也觉得太酷了。 爆炸头， 对，是自己、 啊、 自己天生的还是赛前给捯饬呢？ 去之前整理了一下，是吧？ 烫了一下， 哎，因为以前他这头发没那么长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夸张哈、啊 嗯。 哎，带着腰伤是吧？走路都带风，嗯、 是， 嗯， 还带着一头爆炸式的发型。 老兵新传也说了，侯智慧勇夺这举重金牌，就可谓一气呵成，舍我其谁啊？ 嗯， 确实是实力超群啊，这不夺冠都没办法。 哎，还有朋友说，昨天这个奥运军团日进三金，满意上小车推满意了 啊。 我们刚刚回顾了两金，还有一金 满意敲门，满意到家了。 满意妈妈给满意开门。 另外，美少女说了，好兆头，好彩头，好满意啊，三好学生。 嗯， 确实呢，昨天的三块金牌时间不同，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到晚上重剑的这一块金牌，确实是。太刺激了。 嗯，是我们这会儿呢也一块儿去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昨天晚间这场比赛，中国选手孙一文通过加时赛的决战 加赛一 剑 啊，这不叫加时赛， 对不起， 加 赛 一剑，一剑决胜。 嗯，最终是以11-10击败了他的对手，获得冠军。更为重要的就是，这是中国女子重剑首次获得奥运个人赛的冠军，可想而知啊，这一枚金牌的分量。 而且呢，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孙一文提到重病的父亲也是泣不成声。一起来听一下林苑的报道。 其实我父亲病重呢，其实前一阵我是知道的，就是带着希望吧，我没有办法，因为父亲病重，在北京接受治疗，其实目前状况来说啊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前一个月，然后其实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就是我就很难选择。因为医生说就也就快的话就10天，然后慢的话可能也就是这几个月。其实我知道，因为我打完比赛是需要隔离的嘛，然后我就害怕就可能回国以后就看不到我父亲了，但是我没办法，我必须得为国出征，我为国，我有我的使命。但是目前来说就是状况其实还不错，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比较乐观，也是父亲也是对我一直支持我，就是出国比赛嘛，然后参加奥运会，因为这是大家所有的希望。 嗯，确实呢，咱们的击剑选手哈、啊，在奥运的赛场当中11-10绝杀世界排名第一的罗马尼亚名将波佩斯库啊、但是忠孝不能两全。 嗯，哎，我刚刚听到他的这一段。赛后的采访也是挺让人感动的，很有感触。嗯，希望一切顺利吧。 对，希望一切都好、 嗯、 啊。另外呢，在昨天四站这个奥运是吧，像奥运会赛场当中的几个老将、 嗯、 比如说庞伟，比如说吴静玉，他们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呢都完成了个人的全部比赛，无论最后的名次如何，这两位老将也都表示了为了东京奥运会这5年的时间已经是拼搏下来了，在奥运赛场当中展现了自己，那就没有遗憾。一起来听一听记者金泽的报道，致敬老将。 7月24号下午，四朝元老庞伟正在进行男子10米气手枪的比赛。比赛过程颇具戏剧性，资格赛庞伟一度排名第9，决赛中排名第2的乌克兰选手失误仅打出8.6环，而稳定发挥的庞伟最终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的铜牌。网友评论说，感觉庞伟像早起遛弯的大爷，塞着耳机，手插口袋，顺便拿了一枚奖牌回家。不过这正是庞伟一直以来的心态，拼搏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那么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国家队能让自己心沉下来，能够再有一次享受 拼搏努力过程的机会，啊，我觉得人生就没有遗憾。 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庞伟以黑马的姿态夺得男子十米气手枪金牌，而2016年里约奥运会铩羽而归后，庞伟选择退役。在此之前，奥运赛场上有过他辉煌的高光时刻，也有过他落寞的身影。他也曾以为里约是他的终点，但是为了奥运梦，庞伟选择了付出。 自己还是有一些这个情怀，然后，我还能回来再打一次，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面临了很多困难和问题，我也是希望能给这个慢射项目再出一份力。 为了提升自己的竞技状态，他甚至跑去海外调整自己的心枪。 我用过，发现有很多问题，就是专门去过瑞士的厂家，根据有一些情况进行很多调整。我想去尽量去适应适应。 当35岁的庞伟和年轻小将同台竞技，他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但是赛场的历练和平稳的心态给予了他新的武器，稳扎稳打，坚持到底。就这样，他来到了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13年的坚守换回4枚奖牌，或许对于庞伟来说，奥运的旅程还未停止。同样是在7月24号下午，妈妈级选手吴京玉站在了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比赛的赛场上，她的比赛过程同样大起大落，最终无缘半决赛。但能够站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她已经证明了自己。2019年12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了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也是最后一场奥运积分赛。女子49公斤级以下级半决赛，吴京玉获得胜利之后，赢得了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在和主教练管建民拥抱之后，她放声大哭，直到那一刻，吴京玉才得到一次彻底的释放。 如释重负吧，因为等这一天真的等了很久，就是在我打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希望，就是打一次比赛算一次分，我觉得，哦，太远了。打一次比赛算一次分，我觉得哇太远了。然后真的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在那一场打完之后，我才敢想我进奥运会了，真的太难了。 产后6个月复出训练，这对于30岁后生育又重回赛场的老将来说何等艰难。 我前2个月复出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困难，因为生过孩子知道整个身体散架了，所有的技能都退化了，连跑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还好在队伍的帮助下，我还是一点一点能够和大家对抗了。 从2016年亚运会夺冠走进大家的视野，2008年北京奥运会拿到女子47公斤级冠军，达到生涯巅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她成功完成卫冕，彻底成为中国女子跆拳道历史上一位标志性的运动员。退役后，吴京玉结婚生子，升级成为妈妈。但在东京奥运会周期，她选择在35岁再战奥运。这里有她最热爱的赛场，有她对跆拳道的不舍。而在赛场之上，她是一位妈妈，但是更是一名女战士。战胜自己，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战胜自己，如何让我的身体能力再提高一点。我觉得技战术方面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自己都能够看得很清楚，然后对手打什么也能干得很清楚，还是就是身体能力上跟年轻运动员去对抗，这是我需要做的。 四战东京，庞伟和吴京玉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完成了个人的比赛。无论最终名次如何，对于两位老将来说，为了东京奥运会拼搏，这个过程就是没有遗憾。 对于几位老将来讲，能够站上奥运会的赛场，就足以证明他们这份坚守。 我们刚刚呢也跟随着前方的记者去回顾了昨天3枚金牌的产生，同时也关注了两位老将哈，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能够站在奥运的舞台当中，我觉得无论是老将也好，小将也好，都非常的不容易。 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的两个话题是吧？一个呢就是昨天拿到这3块金牌是不是满意？另外呢，今天啊，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这个比赛，国安能不能够绝处逢生吧？其实拼出像昨天孙一文的那个态度，那个状态啊，那股子狠劲儿。另外，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呢 ，Winter 就说了，3金的肯定满意啊，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啊， 这些运动员一些运动和咱们老百姓有点远，不能够感同身受。 嗯嗯嗯。 其实昨儿这三项比赛和咱老百姓平时的生活都不是很近。 是，还真是。但击剑呢，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开始慢慢有所接触了。 嗯。 但是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想要从头去学击剑，除非你对他特别有兴趣啊。不过好在就是你想学还有地方学。 举重呢，其实也想学也能学，但是咱们就是达不到人家的那个高度 啊，对， 是吧？ 它可能只是你平时训练的一个辅助的项目啊。 哎、射击这个项目呢，就可能是过年的时候，是不是游乐园打打气球什么的， 打个气枪，扎个气球什么的、 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学生、中学生都有机会啊，接触到射击的这个项目了。 嗯、 也希望我们的重点夺金的这些王牌之师能够在推广上。对吧，在这个社会的普及上再进一步，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些项目、 嗯、 啊。另外呢，北京枪哥也提到了，说哪天咱们男运动员也拿个金牌啊。 这 别着急，后边一定有男运动员出场的时候、 啊、 是吧，比如说在跳水的赛场上，在乒乓球赛场上，咱就有男运动员，举重也没问题、 嗯、 举重咱们的男选手今天就将会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嗯， 哎，陈震说了，健身房举铁算举重吗？当然 算 举重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了。 对呀、啊，就是这举的没那么重呗。 对，您也可以试一试那个杠铃，是吧？举过自己的头顶。 嗯， 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雄鸡畅想。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我们普化人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东京快报。 进入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去关注昨天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进行的其他的一些项目。昨天在乒乓球的比赛场当中，面对加拿大选手王真和张默组合，中国队的混双组合许昕刘诗雯以9-11输掉了首局，不过他们俩很快就做出了调整，连胜4局完成了逆转。两人的1/4决赛对手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一对选手，对此刘诗雯说呢，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之战，都是决赛，会做好自己的。另外的几对混双夺冠热门组合也都很顺利的晋级，东道主选手水谷隼和伊藤美诚以4-1击败了一对奥地利组合。那除了混双1/4决赛以及半决赛之外呢，乒乓球男女单打第二轮比赛呢也将于明天举行。 再来关注一下赛艇项目，东京奥运会赛艇比赛昨天进入了第二天的争夺，一共进行了12项比赛。中国军团在参与的4个项目当中呢是有喜有忧啊，女子四人单桨顺利的杀进了决赛，女子双人单桨和女子8人单桨都是进入了复活赛，而女子双人双桨则是遗憾的出局。 嗯，还有在奥运赛场上射箭项目新增的混合团体比赛，昨天也决出了金牌，由安山和金基德组成的韩国队在决赛当中战胜了荷兰队获得冠军，这也是韩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 以排位赛第五进入八分之一决赛的中国射箭队的王大鹏和吴嘉欣组合呢，昨天早上的比赛当中是以3-5不敌英国队，很可惜没有能够进入八强。那么我们刚刚介绍这个混合团体这个小项呢，也是本届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今明两天将分别进行女子团体和男子团体的比赛。中国女队和男队在排位赛当中分别排在第五和第三。女子团体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是白俄罗斯，目前男队已经跻身八强了。 在羽毛球赛场当中呢，昨天混双的小组赛，中国选手郑思维、黄雅琼是以21-5和21-10战胜了埃及选手哈坦和哈尼多哈。另外呢，王昱绿、黄东萍是24-22和21-17的比分击败了德国组合拉姆斯福特和赫德里奇。 还有体操男子资格赛第二场的比赛昨天也结束了，东道主日本队这一轮亮相。六轮比赛过后，日本队呢是超越了中国和俄罗斯奥运代表队，排名男子团体的第一位。日本小将桥本大辉呢是力压了肖若腾，排在男子全能第一位。以单杠单项选手出战的名将内村航平是掉下器械无缘决赛，主场奥运之旅呢对于这位名将来说也提前终结了。 昨天东京奥运会的网球女双的首轮，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拿到了女双金牌的得主徐一帆、杨昭轩是以4-6、6-4和18-6逆转战胜了克鲁尼奇和斯托扬诺维奇，为中国军团斩获了网球项目的首胜。接下来呢，他们将会对阵六号种子巴蒂和桑德斯。 再来看一看昨天晚间在水中进行的比赛。昨晚结束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呢已经结束，中国队呢被分在预赛第二组的第六道，最终咱们是以3:35.07刷新了亚洲纪录，排在小组的第四名，从而顺利晋级。100米蝶泳的预赛当中呢，张雨霏游出了55.82的成绩，和澳大利亚选手麦基翁一块并列小组第一和预赛第一，都顺利晋级决赛了。 另外呢，在男子100米蛙泳的预赛当中，中国选手闫子蔚是58.75的成绩获得了预赛第七组的第三名，成功的晋级了半决赛。而在预赛当中呢，中国游泳队第一个出场的汪顺是4:10.63，遗憾的无缘了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的资格。 那除了比赛呢，昨天东京奥组委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赛事的进展，还有防疫的情况、开幕式等等相关的情况。那其中天气可能会给奥运会带来极大的麻烦，据说这个台风很快要登陆东京了啊。我们听一听李维给我们带来的录音报道。 东京奥运会虽然开幕了，但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其实东京奥组委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过东京奥运会所面临的麻烦事还不止这一件。根据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东京将受到强台风尼波特的影响，很多比赛不得不被迫进行调整。在媒体的发布会上，东京奥组委的发言人高谷正哲说，预计下周一将出现不利的天气，同时他也说到了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危机管理中讨论过，根据预测，台风目前正在离岸，并且朝着东京的大方向发展。与地震不同，我们能够预测到台风的路径，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赛艇方面，作为预防措施，我们决定改变赛程。这几天东京高温暴晒的天气已经给比赛和训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台风的带来则又是一个大麻烦。高谷正哲表示，对于运动员来说，我们明白这将是一个麻烦事，不过这也是历届奥运会都会遇到的情况。如果台风登陆，很可能造成人身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除了刚才说到的赛艇，帆船和冲浪两个项目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不过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高谷正哲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至于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准确的预测，在这一点上我将无法确切的告诉你们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进入极速锐评。我们昨天呢，在沉浸于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当中拿到了3枚金牌这个喜悦的同时啊，在网络端呢也传来了一些我觉得多少是让人有一些不太高兴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或者说其实 其实姑娘们啊，在某种 这个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来自于网络暴力的袭击。即便是刚刚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冬奥首金的杨倩啊，也因为去年晒这个自己喜欢球鞋的照片啊，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谴责。同时呢，那拿到冠军了都被谴责，那 没 拿到冠军的 就更谴责了。 所以呢，姑娘们也是删了自己的微博了。 嗯，做什么都错，感觉啊，这个王璐瑶昨天就是因为在赛后发了一段，这个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同时也发了一段配文，结果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条微博，就引来了这个网上很多键盘侠们的不满意。 甚至呢，还有这个键盘侠啊，拿着这个什么手机啊，美国产的手机，美国品牌的手机，说，你为什么要穿美国品牌的鞋？ 对。那你怎么不用这个自主品牌的手机呢？哎呀，这些人以为手机在自己的手里，键盘在自己的手里，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对，这键盘是国产的吗？ 嗯，所以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其实不光是奥运会的这个平台啊，我们希望在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都希望给予身边人更多的理解、包容和鼓励。对于这件事情呢，对于两位姑娘所在网上受到的这个不太公平的对待哈，我们的沉默昨天夜里都气不过了，起来给我们做了一条这个评论，我们来听一下吧。 杨倩、王璐瑶，一个为中国拿下了冬季奥运会首金，一个止步资格赛，遗憾离场。赛后，两个姑娘都不约而同的默默的删掉了微博。射击运动员王璐瑶预赛失利之后，在网络上表示：“各位抱歉，很遗憾，我承认我怂了。”三年后再见吧，并且他还配发了一张以前的自拍照。这条微博迅速遭到网友的吐槽，有的指责他不好好总结晒自拍，怂不配当运动员，而有人也说这时候发微博是太想红了吧。而赢得了比赛获得鲜花和掌声的杨倩，则因为一张一年前支持某品牌鞋子的微博而被网友称为贵族少女，要求滚出中国。13年前把刘翔称为刘跑跑的网络暴力依旧在侵扰着运动员，正常生活在网络的放大镜下遭受着看似维护社会正义的审视，并且他们还不管你有没有赢得比赛。教练能够屏蔽掉杨倩资格赛的成绩，却不能够不给杨倩手机。后面还有比赛的姑娘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20岁的姑娘扛住了手机的压力，却无法扛住网络暴力。赢了，你就是00后美少女，珍珠美甲加发卡；而输了，或许你就会被质问，赛前居然还有心情做美甲。运动员原本平淡的生活，会随着奥运会的社会关注，将会迎来集中的放大，任何细节都会被上纲上线。原本被忽略的一个群体，一下子就走到了聚光灯下。杨倩、王璐瑶，不要怕，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对于他人的指手画脚，网络里的陌生人也并不全是恶意的道德绑架。正如随后微博有了新的热搜，王璐瑶仍是浙江了不起的姑娘，还有人给王璐瑶起了个新名字，射击界马思纯。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运动员展现自我的舞台，不应该成为评判运动员表现的集中讨伐。等待五年后的奥运会应该有更多的温暖和鼓励。杨倩、王璐瑶，射击比赛需要有大心脏，键盘侠不需要去管他。 1373在咱们这个聊天室也说了啊，所以啊，我说啊，他就是拿着这个什么美国品牌手机发的嘛。说的就是 他发的时候他没看一下下面这个有那个就拓展的那个功能可以显示你自己手机型号的吗？ 对啊，他忘了呗。 484傻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件事啊，沉默不沉默，是的，沉默昨天看到之后就是火就不打一处来了。连夜给我们做的这份这个热乎乎的评论。 对，你看 Mr. Wake 就说了嘛，你说这网络这个氛围当中，这话说的，人家为国出战，是吧，人家这个为国争光，虽然说没有拿到金牌，但是能够站到奥运会赛场当中就已经足以证明他的优秀和努力了。没拿着金牌就算怂了。 这个要学习这个道家的一种心态，就是关你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希望这些运动员在看到网络上的这些暴力的时候都能想起刚刚这句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的比赛吧，可能说多了之后大家又得有所反思了、就是三人篮球的比赛。这也是三人篮球这个项目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大家庭，结果昨天的这个中国男女队吧各有两场比赛，女队这边呢是最终取得了一胜一负，而男队这边呢是两战皆负。关于昨天男女队的表现，我们先来听一听记者李维带来的录音报道。 作为第一次亮相奥运会的新兴项目，三人篮球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欢。早在2010年的新加坡青奥会上就被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曾在2019年世界杯获得冠军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由张芷婷、万纪元、杨舒瑜、王丽丽四人组成，目前世界排名第三。昨天首战面对罗马尼亚，中国队21-10获得了胜利。不过随后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奥委会队，中国队9-19落败。作为球队的核心，张芷婷收获了中国三人篮球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分。 很荣幸吧，我觉得，因为三人篮球第一次站上奥运舞台，然后我得到了第一分，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 和实力较强的女队相比，中国三人篮球男队是本届奥运会男子三人篮球中最年轻的球队。这支由胡金秋、李浩南、严鹏和高诗妍组成的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4岁。昨天面对夺冠热门塞尔维亚，他们13-22输掉了首战，而面对俄罗斯奥委会队，球队又以13-21遭遇了连败。高诗妍赛后表示：“ 我觉得跟这种世界强队交手，还是学习一些东西吧。但是在打比赛的时候，我并没有把他们当世界第一。我不管他们是什么队，我觉得只要站到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代表的是我的国家。不管对手是实力如何，我都立足于去拼他们吧。” 而李浩南也说到了和欧洲强队的差距。 其实差距主要是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好久没对抗了吧，就是跟欧洲强队对抗，跟咱们国内的3对3俱乐部对抗，还是有些差距的，所以就是对抗上我们可能不太适应了。 按照赛程，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男女各有8支球队首先进行单循环的比赛，战绩排名靠前的2支球队直接进入4强，战绩排名靠后的2支球队被淘汰，排名3到6位的4支球队捉对厮杀，胜者将获得另外2个4强的名额。今天中国女队将先后迎战意大利和法国，男队将迎战拉脱维亚和荷兰。 确实呢，从昨天的比赛情况来看，中国女队是面对罗马尼亚的比赛打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啊，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输了球，而男队这边的确和世界强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在咱们的人员的配备上，我们看到塞尔维亚队包括像这个俄罗斯队，他们的人员的选择呢都是这种锋线类型的球员偏多啊，然后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明确的1、2、3号位的这种位置的职责之分，咱们这边呢在人员选择上还是存在着和5人制类似的思路。我们也连线了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提到男篮两场的惨败，其实呢也揭示了我们在三人篮球选材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日三金，东京奥运会第一个比赛日确实是喜事不断，但是呢中国三人篮球确实有点拉胯，特别是男队两场比赛输的呀，真的是有点这种惨不忍睹的感觉。两场比赛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中国三人篮球队呢在选人上确实有问题，你看人家塞尔维亚队啊，人家是世界排名第一啊，人家三个人身高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比较均衡的，而且三个人呢都是能突能投能抢篮板球。但是再看中国队，你说胡金秋在内线有没有优势？身高上确实有优势，但是他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了吗？胡金秋在联赛的时候就是一个以吃饼为主的内线，那么在三人篮球这个体系当中，这个饼他都吃不着啊，他都拿不到球啊。而且对方的身体也不差，虽然身高不足，但是有力量。那咱们再说严鹏，严鹏在上海队是以投篮为主的，但是其他的活他能干的很少。但是3对3这个比赛，我觉得通过昨天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比赛的方式方法，你只会一个投篮显然是不行的，太单一了。那高诗妍最大的问题就是身高明显不足。那在联赛的时候他是以来回的冲击，他的速度能力是不错的，但是3对3就半场，你还怎么去冲击？所以说通过昨天这个比赛，咱们这个组队的人员组成，你说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有巨大的问题。你想发挥胡金秋内线的优势没发挥了啊，其他的两个人你说俩打联赛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但是由于3对3这个规则和场地的限制，这个包括比赛的特点，又让这两个人的能力和水平打了折扣。所以从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和结果来看，确实是 比较糟糕了。 因为选材有问题而导致的这个在篮球赛场三人篮球赛场当中啊，我们的这个风格呢好像更加偏于像五人篮球似的，不太能够踩在三人篮球这个点上。 对，你看在微信当中彭就说男子三人篮球咱们这个根本不在对手节奏上，是吧？Tony V也说三人篮球的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手进球之后呢咱们发起进攻太慢了，三人篮球就要打这个打快，要多跑动多穿插。确实咱们这个球的节奏还是在五人篮球的感觉当中。尽管说呢咱们的三人篮球已经是进入了奥运会，但是我们知道进入奥运会的方式啊和五人制篮球是完全不同的。五人制篮球说实话完全拼的是实力，你要在比赛中拿到亚洲的冠军，是吧？要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成为最好的亚洲的球队，甚至呢是在落选赛当中击败强敌你才有机会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对于三人篮球呢，在过去的因为为了要推广，所以他采用了积分的赛制，用积分的方式呢来确定这个国家的国家队能否进入奥运会。所以咱们在过去的很多时间里面都是一些草根的三人篮球选手，他们深耕三人篮球打了很多的国内比赛，刷出来非常多的积分，帮助中国男篮进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结果到了奥运会赛场之后呢，名单一公布，有几位没有打过三人篮球的五人职业选手进入奥运会了。所以呢杨申也连线啊，三人篮球这个最终的名单草根种树职业乘凉这个做法不太可取， 因为你打不过人家很正常，但是这种情况你就会让人联想到之前三对三在人员选择上的一些问题，是不是那些被淘汰的队员其实更适合这次奥运会的三人篮球的比赛。因为这个三人篮球特别是男队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其实是引起了一个巨大的争议的。当时呢我也是在和一些圈内的人是在交流，你比如说经纪人啊，比如说教练啊，都是有的。那从普遍的反馈来说呢，就是可能还是对名单有一些不理解，但是呢这种事情呢就是要唯结果论。那如果打好了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如果打坏了就像昨天的这两场比赛一样，那外界就会有质疑，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会让大家觉得之前的这种出现的人员名单上的问题是真的。所以这个说到底在参赛名单的这个选择上，我们究竟是不是应该这种草根种树职业乘凉的这种方式是不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还是让更专业的人干更专业的事情。五人篮球和三人篮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运动，从这个比赛节奏对抗强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三人篮球打成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教训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男篮没有进去，你三人篮球国家队再打成这个样子，而且你还是职业球员去参加比赛的，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而且如果我们从现在的结果去倒推真的是有点对不起那些所谓的草根球员的对三对三运动的这种付出和热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次中国篮协在人员选择上确实有一些尴尬了。 我印象当中我以前看过一些这个接球什么接球争霸赛的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很多三人三篮球的这个专业从事这项运动的很多人，虽然可能身高没有像职业球员那么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个人能力啊爆发力都特别强，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不能让这些专业去玩三人篮球的人站在奥运赛场上呢。 其实呢就是他们站在奥运会赛场上呢恐怕也很难击败欧洲的这些职业强手，但是呢至少他们一直在深耕这个项目，应该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像在2018年中国篮协所推出来那样，三人篮球我要上奥运，正是依靠这些草根选手们在3年的时间里面的辛苦付出才让中国男篮站在了三人篮球的赛场当中，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些机会呢？是吧？ 是。 何头也说，我们只是三个人在打球，是吧？思路还是五人制篮球的思路。其实这个确实是在比赛当中呢，所出现的一个情况吧。另外，除了昨天表现不是很理想的三人篮球的男队，或者说呢，我们不适应和世界强队交手的节奏的男队，在中国女足的比赛当中，第二战也表现的不够理想。尽管是王霜上演了大四喜，但是最终呢，没有能够帮助球队赢球，和赞比亚队打成了4-4。这样一来呢，中国队将会面对着世界亚军荷兰队，小组出线的希望就显得非常渺茫了。先来听一听赛后主教练贾秀全贾指导怎么来点评这场比赛。 比赛又正常又出人意料， 这场比赛应该说也还是很残酷，球场上也都是很拼很尽力，在这点上呢我还是要感谢我的球员。比如说球没有完成我们预定的一个目标，那这个责任我来负，和队员也没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总结。 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呢，还将会去面对荷兰队。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郭健，他也提到昨天这场球呢，中国女足对于赞比亚的前锋班达，其实也咱们女超比赛的这个射手啊，班达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布置。另外呢，郭健也提到，在两个奥运周期里面，咱们中国女足换了五任的主教练啊，这个主力阵容不稳定啊，一直不能够确定下来，也是在比赛中表现不佳的原因。 吴海燕因伤缺阵，他肯定是个损失。其实跟吴海燕搭中卫搭了挺长时间的林雨萍，这两场也都没上，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有吴海燕和林雨萍搭档打中间的话，至少在经验上我觉得不会丢这么多球。另外4-4跟这个赞比亚打平呢，我觉得虽然女足还有这个赢的机会，你比如说有些禁区里边有逼近球，然后机会没把握住，然后也有横梁，但是这个我觉得无论如何没法交代，因为赞比亚有威胁的进攻点就只有一个班达，而且你要不是这个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还付出了一个红牌的代价，班达有可能这个再反超比分。因为去年女超联赛这个班达这个金靴大家应该对他很了解了，很多球他都是靠这种自己的速度优势冲进去，然后这个直接打门。但是你这场比赛呢，我没看出任何针对性的这个防守，我们的后卫就是无能为力，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去掐这个别人给他的传球路线，大多数时候都是等这个班达拿球以后然后再防守，个人防守能力又不强，所以显得非常被动，而且这个整体防守的这个补防效果也不好，我觉得这个意识方面这个差了很多，就是对方只要一进我们禁区，然后我们这个防守基本上就没什么层次了，我觉得这是赛前的准备出了很大的问题。另外对女足来说，我觉得你打平跟输球没有什么区别，一分跟零分没有什么区别，对女足来说都是不及格的一个分数。其实你就算是最后险胜的话，你没有净胜球也是白搭，因为你要跟这个另外两个小组的第三名要比净胜球的。所以我觉得关键是整个这个球队的指导思想。反正这两场看下来，我没看出来这个女足整体的技战术打法有什么特别积极的地方。但是现在说到女足呢，肯定都会说到这次带到东京去的这些队员。这个女足名单呢，自从出来以后就一直有争议。其实球迷我觉得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去年打预选赛打澳大利亚的那套阵容，包括今年客场打韩国那个附加赛的那个阵容，我觉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输巴西5个，然后这个被赞比亚进4个，所以这个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队伍一定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分析问题在哪，你表面上看是一些能打的实力更强的球员这次没有来东京，然后你来了不少这个没什么经验的甚至在联赛里边都不怎么打的新人，但是我觉得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现在球队有没有总结我们不清楚哈，就是整个教练组的指导思想我觉得肯定是问题的一部分。最近两个奥运周期呢，女足其实换教练换得很频繁，你往前数大概是这两个奥运周期应该换了5个教练，平均不到2年换一个教练。这个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女足一直没有一个大家打起来特别舒服的一个固定的主力阵容，我觉得是比较费解。 郭健也说对这个没有主力阵容也是比较费解，确实是这样啊。当然在今天的这一时段结束之前，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特别玩法，东京名侦探啊。咱们在七月份这段在这个时间里面，7月23号开始推出的东京名侦探，家里人呢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四位记者拍摄的奥运 vlog。另外呢，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今天呢，给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啊，也就来了啊。答案是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公布。 对，那问题是这样的啊，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影响因素不光是新冠肺炎，天气也会对赛事进行左右。那么问题就来了，昨天北京体育广播前方记者发布的视频当中提到，天气将左右东京奥运会哪3个水上项目的进行呢？ 您也可以在金戈铁马当中啊收听到我们的答案。 是的。

然后这两个项目影响大家心情， 今天还在继续影响大家心情、 啊、因为这个三对三的比赛今天还有男女篮各出战 两场 啊，因为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密集、 嗯、 其实女篮呢是在2019年拿到过三对三篮球的世界杯的冠军的，他们是有实力，在东京奥运会的官方实力这个预测当中，中国女篮三对三篮球呢也被预测为能够有机会冲金的一支队伍、 嗯、 男篮这边呢的确实力上和欧洲的强队有着挺大的差距，咱们到那儿呢 是 就是学习一下啊，如果摆正这个心态就不管谁去大家也就能够接受了。 嗯，如果有这个心态取得什么样的比分大家也能接受了、啊、今天刚刚说到这个三人篮球的比赛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那么三人篮球女子循环赛这边呢，咱们今天将会在下午的1:25首先面对意大利，然后第二场比赛就到晚上了，晚上咱们中国女队将会面对的是荷兰队，男子这边是下午的2点我们将会面对的是拉脱维亚、 嗯、 然后晚间的9点在循环赛当中中国三人男篮将会面对的是荷兰。 对，在世界排名当中呢基本上一划了这些球队都比咱们的世界排名要高啊、 嗯、 而且从实力上从他们参加比赛的这些人来讲呢有很多都是什么80后的一些老炮啊，就在这个三人篮球当中已经是浸淫了多年、 嗯、 所以咱们跟他们比赛当中就是学习一下吧，学习一下三人篮球的理念，而且大家也珍惜一下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看咱们三人篮球男篮的这个表现，可能在下届奥运会就很难了，因为下届奥运会这个积分制发生了变化，咱们在享用过去这2年的人海战术进奥运会、 嗯、 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嗯、 啊，行，我们把这个话题暂且先放在这儿吧， 说点高兴的、 啊、说点高兴的 期待的啊， 王者之师又把另一支王者之师今天要亮相了， 嗯，就是中国女排、 嗯， 中国女排今天会在有名体育馆迎战第一个对手土耳其，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话呢，咱们今天应该是可以取胜的。我们此前在连线网球评这个排球评论员王靖宇的时候，他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啊，说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特别多的，比如说有朱婷，因为朱婷以前是在这个土超联赛也效力过，朱婷和昔日队友和教练之间的这个抗衡啊，就是今天的一大看点之一。我们先来听一听王靖宇对于比赛的前瞻。 中国女排将在东京有名体育馆迎战本届奥运会的第一个对手土耳其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目前阵容整齐的中国队有希望迎来开门红。那么大家知道在上届在里约奥运会上呢，中国队当时首战是意外的负于了荷兰队，当时呢荷兰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教练古德蒂，不过呢跟上届奥运会的时候相比，中国队的当时的一些年轻球员现在应该更加的成熟，阵容呢整体的实力也更出众，所以说土耳其队要想爆冷的话这个概率非常的低。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当中，当时土耳其队是战胜了中国队，但是那个时候那一次中国队没有派主力出战，包括朱婷啊、张常宁啊、袁心玥都没有打，所以那次比赛跟现在完全没有可比性。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呢是朱婷和古特蒂啊还有卡拉库尔特的这个重逢，当时朱婷在土耳其瓦基夫银行队打球的时候呢，古特蒂是朱婷的教练，卡拉库尔特是他的队友，那么这次呢是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他1.96米的卡拉库尔特是土耳其队最强有力的得分手之一，那么很有可能在网上跟朱婷展开对轰。 嗯，除了在技术层面当中哈、啊，大家的关注，其实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疫情的防控。 嗯，这场比赛我们在赛前了解到的消息，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啊，这个土耳其的一些球员就已经被查出新冠呈阳性了，所以很多球员现在都需要接受这个隔离。 嗯 嗯，今天的比赛他们能不能够以一套比较完整的阵容出战呢？都存疑。所以我们刚刚就说嘛，只要不出意外，中国队这边阵容啊，还有状态啊，都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迎来开门红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对， 那 而且就算没有这个隔离、 嗯 啊、土耳其应该也很难给咱们中国女排制造威胁， 对，我们也有这个实力取得胜利啊。 对、 嗯、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来 磨合一下这个阵容，其实也不用太磨合，咱们这队伍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找一找比赛的感觉，回到了熟悉的有名体育馆。另外呢，第一场奥运会的比赛让大家调整一下自己的竞技状态，但同时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做好防护。当然前方的记者王静宇老师他采访到的，他说土耳其应该是可以一个相对完整的阵容来出战的，但即便是这样的话呢，咱们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啊也要做好个人的疫情防护工作。 今天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土耳其队有几名队员要接受软隔离，不过根据因为目前并没有传出来他们有这个检测阳性，所以我估计这个土耳其队以完整的阵容出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只要是正常的发挥水平，我觉得中国队战胜土耳其队问题不大。那么有一点大家可以关注的呢，就是现在在主攻这个位置上，其实中国队有朱婷啊、张常宁啊、李盈莹啊，都是非常效率很高的这种攻手。那么郎平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会派谁来首发，我觉得值得关注。今天我去采访了男排的比赛，我们看到在男排的比赛当中呢，双方的队员还是按照正常的排球比赛那样，在每一局之后交换场地。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很快的去对就是这个替补席啊去进行用那种消毒液啊去进行消杀。两个队在坐到对方上一局坐的这个位置上。另外呢，在两边的这个捡球的志愿者呢，也都是在场外，就像世界女排联赛那样，把球还是放到两边的这个框子里边，让发球的队员自己来到框里边取球，然后发球。有一些队员，有个别的队员在比赛当中还戴着口罩，但是大部分的运动员都还是就是没有戴口罩来比赛。整体来看啊，这次奥运会排球比赛，运动员在场上跟以往的这个区别不大，那么在场下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就是座位留出了2米的距离。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赛事。昨天2021赛季中国女子冰球联赛成都站的比赛拉开战幕，同时呢，女冰联赛标志的 logo 也正式发布了。按照咱们国家为了深化冰球项目赛事体系改革，培养和发展女子冰球的后备人才，经过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中国冰球协会正式开启了第一届女子冰球联赛。那这个赛季呢，中国女子冰球联赛分成两站，也就是常规赛和总决赛。第一站常规赛呢，定于7月24号到28号在成都举行，第二站常规赛和总决赛呢是定在10月1号到7号在哈尔滨举行。 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短道速滑冠军赛呢，日前是在昌平区的世纪星国际冰雪运动中心短道速滑馆开赛了。全市16个区全部组队参赛，一共有340名小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人数也是再创新高。这次比赛呢为期3天，到今天结束。这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开展的“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的一部分。比赛呢是设置4个年龄段 ：U16、U14、U12和U10，男女共8个组别，既有500米、1000米、1500米这样的个人项目，也有3000米接力、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这样的团体项目。而这次比赛呢，严格也是执行疫情防控的措施啊，所有的入场人员都需要验证这个健康宝的绿码，测量体温，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控制观众人数。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这个中超的时间了哈。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那朝闻体坛就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比赛啊，先来关注一下在广州赛区的吧。国安的比赛我们放在后面说。 是的，昨天广州赛区第八轮的比赛进行了四场，经过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广州队和广州城队是战成了3-3平，山东泰山呢则是以3-1击败了重庆两江竞技，以3分的优势继续领跑广州赛区的积分榜。这场广州德比战呢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素有这个火星撞地球之称。这一轮呢，两队也是大打攻势足球。第17分钟，阿兰右路传中，艾克森在禁区内凌空抽射，帮助广州队打破僵局。4分钟之后，埃尔克森再次破门，可惜呢是在角球防守当中不慎自摆乌龙了，双方打成了1-1平。第33分钟，蒋光太禁区内犯规被判罚点球，卡尔多纳呢一蹴而就，帮助广州城队反超了比分。不过很可惜，这个反超的优势只保持了1分钟，艾克森连续过人之后呢，左脚大力射门得分，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到了下半场，广州队主教练卡纳瓦罗用洛国富换下了韦世豪，这次换人也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洛国富刚一上场就在禁区突破创造点球，随后他自己亲自主罚命中，广州队呢就此就3-2领先。随后呢，广州队呢也有多次得分良机，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广州城队前锋吉里尔梅在第67分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双方再一次把比分拉到了2-2，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最后时刻呢，两队都有终结比赛的良机。第82分钟，广州城的迪亚哥在禁区内摔倒，裁判起初是判罚的点球，随后呢又看了这个VAR 改判。伤停补时阶段最后1分钟，洛国富在混战当中头球破门，但是金球因为高拉特在越位的位置干扰门将被判无效，最终双方是以3-3握手言和的。 这个比赛呢也是主要啊来自于VR 在最后时刻的这个表演，我也看到在朋友圈当中很多的朋友也发表评论说，这叫科技改变生活。 要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VR 的，有可能呢，广州城也就是当年的富力，就可能依靠那个点球，比分又领先了。或者说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伤停补时最后的1分钟时间里面呢，洛国富的这个头球又可以上演比赛的绝杀，但是这两个球就都被。VR 最后给吹出来了， 科技改变了比赛、 科技改变了比赛，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大家的庆祝方式、另外呢，在广州赛区领头羊山东泰山是在上半场凭借着对手的第15分钟的乌龙和郭田宇在第35分钟的头球抢点2-0领先。重庆两强竞技呢，在54分钟由冯进扳回一分，但是徐昕在5分钟之后打进了加盟山东泰山之后的首粒进球，帮助山东队3-1锁定胜局。另外的两场比赛，深圳0-0战平了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是2-0击败了青岛。 而在苏州赛区呢，今天晚间的8:30，咱们将会面对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赛前对于国安来说，我还是存在着很大压力的。这个赛季前，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取得胜利了啊，两场比赛不胜。那么今天晚间国安是必须要来一场胜利，才能够扭转颓势的。 咱们拿什么来场胜利呢？ 意志品质吧。师哥过来看一下这个， 也来听一听这个比利奇他怎么说的吧。 We didn't win a couple of last games. 最近两场我们没有取得胜利，肯定我们对这个成绩是不满意的。但是呢，我们在打法上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尤其是开场阶段，我们一般都能够创造出机会来，甚至能够进球取得胜利的。需要的是我们球队找到进球的方法。这些机会转换成进球，当然了，在另一端防守端可能我们还需要去做改进，避免我可以说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失误吧。当然了，亚太在2-0领先以后，因为我们必须攻过去嘛，所以他们确实也利用我们这种冒险那个创造了一些进球的机会。但是如果说在2-0之前，大家可以看到那两个球本身是我们的失误，就是我们进的球，2-0之前他们是没有太多机会的，所以需要的就是我们继续保持努力的训练，集中注意力，在两个禁区做得更好一些。我们上一场没赢，然后要想获得激情和动力呢，可能需要通过胜利来实现，也就是通过胜利呢，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那种自信，然后不光是个人的，整个队也都是一样的。但我不能去批评队员们的那个拼搏精神，因为他们在场上已经做到了最好。我当然了，会在这样的比赛之后跟队员们，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小组的，去进行交流。 然后把参赛比赛忘掉，因为就像玉宁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很多的细的工作，所以需要的是我们集中注意力面对下一个强大的对手。然后呢，就把我刚才说的两个禁区，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区域去做得更好，然后去获得进球，去获得好的成绩。 这场比赛就是上一场比赛刚结束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但是因为是赛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得马上面临在休息调整一天之后马上就要准备下一场比赛了。我们需要快速的从上一场的失利中走出来吧。好在不是下午比赛，不用面对太严重的这个气候的影响。我希望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影响，避免一些之前两场比赛的一些失误，然后在进攻端也能够把握住一些机会。 整齐的。也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啊，现在呢，苏州这边可能在天气上会有一些小问题，是吧？因为那个，台风烟花现在已经是对于整个沿海地区的气候产生了影响。那要看一看今天的比赛的状况，因为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就关于比赛有延期啊或者取消这样的最新的消息。 是。如果家里人知道现在苏州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对于国安来说呢，我们现在是太想取得这三分了。微博、微信上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比赛。晚间8:30，如果只要这个前方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呢，我们将会去如期的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到时候，王毅也会坐镇直播间去给大家一块儿带来精彩的赛事转播。 因为这场比赛呢，在之前已经是宣布，就是。原本哈，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是可以有观众入场的，但是呢，官方是宣布取消了观众入场，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关于取消比赛的最终的一些消息。我们也在等待着前方的最新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实时关注一下苏州赛区的气候变化吧。当然，对于这场比赛的北京国安队想要和上海申花队掰掰手腕，难度的确是比较大的。上海申花相对来讲人员比较齐整，在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至少那时候我们还有比埃拉，我们在人员上，比目前的人员状况要好很多的情况之下，都是遭遇了一场完败，尤其是在中场，当时崔康熙采用的绞杀的战术，几乎就是人盯人，把我们的整个的中场的进攻组织完全切断。那现在呢，申花的磨合应该比联赛的初期变得更好了，而且外援的状态慢慢的通过这几场比赛当中也调出来了，而我们反而是有点此消彼长，对吧？人家的状态在涨，咱们这边呢体能在消耗。 没，所以这个想要取得胜利呢，就特别难了啊。 当然这场比赛呢，不是在苏州的这个奥体中心的外场进行了，因为比赛放在今天晚上的8:30，这个比赛是在江阴体育中心来进行的啊。刚才也有家里人啊 ，Winter 好像就是，说这比赛改到晚上了，又给国安队输球的理由少了一个呀。以前咱们说下午4:30咱不适应输球，现在晚上8:30了啊，是咱们适应的时间了。这要在万一不能够赢球的话，这可怎么说？ 再找个别的理由呗。 下大雨吗？ 可以啊，风太大 啊， 球吹跑了啊。地铁一号线说可别取消，我还等着看，等着听呢啊。 这边杨洋洋也说啊，拿什么赢申花呢？激情动力啊，咱现在也就是。说一说了，当然上一场比赛当中用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6306到现在的时候，江涛的这个传中球是可能是咱们目前几个边后卫里面最准的，结果上一场呢莫名其妙的被换下，是吧？大家呢现在还是对于上一场比赛比利奇在面对长春亚泰时候的用人有一些不理解，可能呢在教练的思路当中他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吧，咱们只能够通过比赛最终的结果来去进行检验，去倒推他的选择，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反正现在看到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显示今天晚间8:00那个时段是有雨的，但是是小雨，小雨应该不打紧吧，比赛应该还是会照常踢的，只不过这个雨战对于双方来说呢，就存在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了 啊。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其他的消息哈。在昨天，北京是第10届，这个运动就和大家很接近了， 经常会玩啊、 哎。 这个从小到老都能玩得起来，哎，这就是 拔河总决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了。一起来听一听记者于博川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 整齐的口号，全力的投入。7月24号，北京市第10届拔河比赛总决赛在地坛体育馆举办。共有30支代表队，360多人参加。今年的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三个组别。刚参加完比赛的宋先生在表达兴奋之余，还给记者分享了发力的窍门。 特别兴奋，不能靠手去拉，因为他要靠腿，还有这个腰的杠杆原理。后面需要一个猫人，猫人的体重要比我们所有的队员体重要重。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馆长苗志介绍， 竞技拔河呢，它比较讲究用力的科学。原来咱们的拔河呢，初步理解呢，就是我只是一，我是体重大，我占便宜；第二呢，我上臂有力，玩命拉。但实际上，竞技拔河并不是这样，竞技拔河是靠全身的力来作为一个发力来向后拖，就是说它要比咱们原来认同的那种一般的拔河要更科学。 另外，本届比赛在赛制和规程上也更加规范。让拔河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运动也更具有当代的健身价值。 竞技拔河同咱们之前上学呀、工厂玩的这种拔河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它是按照公斤级来区分的，比如说咱们今年比的是600公斤级，也就是上场8个人，你应该低于600公斤，这是一个标准。 另外，本届拔河比赛总决赛还加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压加比赛，单人拔河的方式和特制的比赛器材也丰富了比赛的形式。 这个人员配备其实咱们大家都熟， 嗯 啊，以前那个学校啊、单位啊，对吧，组织拔河比赛的时候都找一个胖子，然后最后把 压秤的， 哎，往这 绳 摔 腰上 一缠，是吧，哎，甚至往地下一坐， 对， 走你啊。 不过真的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有很多年没有玩过拔河了 啊。 可以组织组织， 可以组织一下，是吧， 听众挑战赛了。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有几场比赛都是在凌晨进行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终的比分情况。AC 米兰这边呢是以5-0战胜了摩德纳啊，这场比赛开场不到10分钟，普拉辛、莱昂和莫托里各入一球，米兰10分钟之内呢就3球领先的，这比赛也就没有太多的悬念了，最终5球大胜。还有一场比赛，拜仁2-2打平了阿贾克斯。这场比赛，舒波莫廷和夸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切尔克则在比赛当中呢，曾经面对空门，但是很匪夷所思的就浪费了这个好机会。 年轻的切尔克则也是上演了巴洛特利式的这个思考人生，是吧？哎，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热身赛当中呢，女王公园巡游者队是4-2战胜了曼联啊，曼联输球了。林加德开场仅仅3分钟闪击破门。但是呢，女王公园巡游者随后呢，在时间里面连入4球，其中是戴克斯梅开二度啊，73分钟的时候呢，伊兰加为曼联扳回一球，但是已经无力改变比赛这个失利的结局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赛季初期的时候的一些热身赛啊，输球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因为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欧洲杯的比赛，很多的球员参加了比赛，在体能上也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呢，归队的时间会相对晚一些。那今年联赛开始之前的一些热身赛，不会是全主力，而且呢，大家的这个状态慢慢需要去调。热身赛咱也别太当真， 对， 是吧？ 看看就完了。 但是在咱们这屋比较当真的比赛就是国安和申花的中超赛事，这个的确比较困难。是吧，哎， 地铁一号线说不下雨配合都不行了啊，这个 就是 都没理由找了啊。这个这位朋友说今天晚上比赛江阴是大雨，但倒觉得对国安是好事吧，就反正就大脚开了吧。现在慢吞吞的控球战术很难可以拿下申花的。 的确，这如果说比赛的节奏不能够提起来的话，对于咱们的国安队来讲，可能面对申花队中场这种绞杀难度就比较大了。另外呢，在微信当中啊，4178也说国安目前啊战申花咱没什么胜算啊，对于中超由于疫情和足协相关政策的影响，现在呢比赛的关注度啊，这热闹程度啊，肯定下来了，而且呢中超啊从来都只是热闹而已啊， 就是我们的联赛自己踢得挺热闹， 嗯 啊，给国家队没有带来太大的帮助，是吧？ 看，也就是看看热闹。 嗯，唯有战斗说了，拔河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这物理老师分析过，说这取决于脚底下脚底板和地面的摩擦力。 哎呦天哪，哎呦头疼 啊！我觉得这个物理老师只是分析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什么还有就 就是你还有手和这个拔河这个绳子之间的摩擦力， 还有重力呢。 然后呢，还有就是拔河的人啊，就是如果你要能够让自己的比如说肩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这些关节形成一条线，哎，你别打弯儿，都是比摩擦力。您要是撅着屁股拽，和人家那往后仰着拽的，那也不一样。 嗯，用力方式还是不一样， 是吧？哎，还是有一些技术在里边。 嗯 啊， 核桃还说，你们电台楼下停车场就可以组织组织呀。 啊， 就可能我们 地儿是有啊，地儿是有， 马不其人。 哎，我们四位最重要的这个拔河的这个高手 都去那边了， 压秤的。 哎，这么说，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隆重推出的奥特曼 啊， 嗯， 奥特曼都上那屋了啊， 我们这屋也有奥特曼啊， 嗯， 奥特曼大挑战也是我们在奥运期间燃在东京的一个小环节。这个奥特曼大挑战呢，是每个比赛日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玩法啊，主要是根据每个比赛日不同的项目，我们会设置这个听众挑战主持人的线上短视频互动有奖挑战赛。主持人在短视频当中呢，深度解读重点项目的夺牌形式，还有备战的故事，包括赛后的评述等等。每日挑战视频发布之后呢，引导用户啊，引导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平台上带话题，奥特曼大挑战，发布挑战主持人的短视频，并且艾特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到时候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在挑战成功的用户当中随机的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上精美的纪念奖品。 而且呢，挑战其实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太简单，是吧？如果大家， 我觉得对你来说挺简单的。 如果大家要是刷一下这个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这个抖音的官号， 嗯， 您可以看到慧凡和 康乐之前给我们打了个样， 已经是在这个叫什么花式花样花式这个划船是吧？ 对，抡臂， 哎，这个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啊。 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的这个项目，我们项目不断在换， 对， 结合着当天的一些热点赛事，因为今天在下午的3:25的时候呢，中国女排就将会出战了。我们今天呢，就来个跟排球有关的， 嗯， 一分钟对墙颠球。 对 啊， 这个找一个， 我上节目之前6点多钟在没睡醒的时候试了一下，已经试了一下 啊，这个超过了一分钟。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挑战王毅的这个记录的话，真的得先练一练，然后再拍视频了。 家里边这个高手多的是。 哦， 咱们家里面高手多的是。 也对，也对，也对。 咱们就是属于这个抛砖引玉，扔一板砖，等着大家把那个北京奥运会2008年那金镶玉的金牌给我扔回来砸我一下，人们是吧？ 你想得美。 可以登录我们的抖音，找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奥特曼大挑战的视频了。 嗯， 今天呢是关于排球的一个相关话题，一会儿在节目的第40段也和大家来展开详细聊。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确实呢，在进入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之后，也看到大家呢依然是惦记着咱们北京国安，是吧？包括好几位家里人也都是提到，你像呆萌若愚就说了，申花现在都是大叔级的这个球员，如果国安还这么慢条斯理的慢慢吞吞的踢，哎，正住上海申花下怀。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啊，人家踢的真的比咱们节奏快，申花踢的真的比咱们强硬，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看看北京国安队如何去调整和改变吧。另外，关老爷呢，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场球也不是很乐观哈。他说，第一场还有比埃拉，也没下雨啊，咱有机会吗？看了关老爷这条微信，我突然找到了第一场比赛失利的原因了。虽然说有比埃拉是吧，但是他没有雨啊。今天虽然没比埃拉，但是他有雨 、天哪，他俩就不能一块出现吗？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啊。昨天奥运赛场当中中国军团日进三金的表现，大家还满意吗？第二个话题，背水一战，国安战申花能否绝地重生？我们这会儿微博这边是开通着的啊，微信平台呢也可以跟大家进行讨论。聊起来吧。有朋友在说这个，还在聊拔河哈，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奥特曼大挑战，是我还得先弄个球，就是千万别说这个为了挑战然后买一专业的排球，不用、啊、 如果您要是真是想去，正好想去买个排球的话，您可以跟家里说，你看这个我要参加一下北京体育广播的这个挑战， 对，你们是不是得支持点？ 对啊，就我得买个排球， 对，也就拿个三五百吧。 主要是看这个出发点，您要是对这个排球没有那么需要的话呢，咱可以随便找个什么足球啊， 我觉得只要自己能颠得起来的就行。 但是这篮球确实 有点疼， 有点疼，对对对，气球叫什么还慢， 气球 它不规则，有点慢， 对，而且这个 我觉得有就是。到院里边邻居家有好多这个小朋友在下边那玩呢，对，借一个咱就一分钟 借的时候态度好点啊还有说拔河的先生北三说这个我们可以组织拔河、 他说你看你广播电台直接大家一下去隔着后边通惠河啊在河边拔，输了的这边就直接改跳水然后呢下一个比赛项目叫游泳 啊，铁人三项换了几个其中的项目 还有这个吴梦生说，哎，体育广播能不能提供一下器材啊？我们不是不能提供，而是我觉得挺费事的，您还得来一趟 没事，不嫌麻烦 来也行啊。 对 啊，来的话我们接您。 另外呢，说到关于这个东京奥运会在首日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三金的这个表现，相信大家还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哈。在射击这个项目当中，哎，还有一位清华的高材生，杨倩是清华的学生，而且在清华附中的时候，他就是参与到了射击项目的这个专业训练，他是以射击的特长生的身份进入到了马约翰班，然后在中学的时候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训练，从而呢顺利的晋级到了国家队，也是进入到了清华大学。我们也连线了新华社的记者王靖宇，他也提到呢中国代表团首日三金，在防疫的大背景之下呢，对于中国的备战还算是有的放矢。另外这三项目呢都是我们的优势和前优势项目，大家发挥的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印象吧。第一个呢，就是觉得中国代表团在第一天就能够拿到三块金牌，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些运动员在整个疫情期间的这个备战啊、集训啊，应该说还是很系统，而且包括整个的后勤也很有保障。这几块金牌应该是体现了中国运动员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的一个整体的准备情况。换句话说，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些担心，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中国运动员在参加比赛的机会方面啊，可能还是稍稍的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自己在各方面的保障，在防疫，特别是在国内整个的 防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还是给我们的运动员备战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说多点开花吧，因为三块在三个不同的项目上都拿到了金牌，还是说明了整个中国代表体育代表团还是有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积累和底蕴吧。有两块呢是咱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射击和举重，那么另外一块呢击剑是我们的潜优势项目。应该说可能开始大家对他们这几块金牌嘛都不是说百分之百把握的，但是从第一天的情况来看，中国队在有希望冲击金牌的项目上，这个效率夺金的效率还是蛮高的，也是我们也是祝福中国代表团在后面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好的势头吧。朋友圈也看到呢，就是杨倩拿到冠军之后，清华大学啊，包括清华附中的一些老师啊，也在转发这个消息。然后那么杨倩她也是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那么体育跟教育体教融合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奥运冠军吧。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射击这样的个人项目上，清华大学他这么多年的这种坚持还是取得了应有的一个效果。 也是体教融合的一个典范吧。 是，都说这个拥有高学历的运动员，他们在球商上，或者说在自己从事的这个运动项目的这个智商方面啊，可能思考的会更加的深入一些。 林巴格就说了嘛，杨倩的心理素质那真是盖了帽了，是吧？这叫什么？那天我看一个背心儿，上面写着盖了帽了，什么 fan taxi 是吧？ 哎，这个翻译bravo 啊。然后说呢，承担着第一金的任务啊，那个压力那可不是山大是吧？那是天大了。 对， 小姑娘就是女神。 嗯， 我也看到咱们中国射击队的名将，也是中国第一金得主徐海峰徐指导啊，挥毫泼墨啊，写了四个大字，YYDS 永远的神。 哎， 晴朗这位朋友说，孩子清华附的同年级校友与他成为大学校友有三分的差距啊，但是是这个中学的校友。祝贺小姑娘，祝福他们，也祝福祖国。 对，确实呢，射击项目啊，咱们的运动员，你看，在场上表现出来那种镇定，是吧？那种大局观，也专注度，也有利于他们在学业当中取得好成绩。另外，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拿到了首金，而且在一天里面取得了三块金牌，哎，这一发而不可收拾，确实是振奋人心。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做好防疫的，尤其比如说像今天下午3:30的这场球，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刚才家里人就担心了，你说这隔着网，虽然说隔着网，但是这比赛还是有风险呀，难不成让咱们的姑娘们都戴着口罩上场吗？ 太闷了吧。 但是我确实在之前那个意大利的联赛当中看到过有运动员戴着口罩上场，而且这个运动员非常有意思，当这个比赛出现暂停的时候，回到替补席的时候他就摘了，然后一上场就戴上，一看就是对着对方来的，是吧？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有时候也会这样。 所以呢，在我们也连线了新华社的记者王靖宇哈，靖宇老师也提到呢，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呢，防疫是人人有责的。 到东京一个多星期，我个人的观察这次防疫不管是运动员也好，还是我们媒体记者吧，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做好自身。也因为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坐班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运动员他们在食堂在奥运村的食堂就餐的过程当中，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风险点。我个人感觉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大部分的这个参与者，包括运动员包括记者啊，包括中国的和国外的，对这件事情都还是很重视的。我观察到昨天晚上的开幕式，那么有不少国家的这个运动员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开幕式入场之后一直待到最后，而是陆陆续续的有人离开，因为确实在比较长的时间聚集在这个体育场里边，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虽然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所以有一部分人选择离开。所以我想，我个人觉得，我们能做的，第一个是戴好口罩，第二个是经常的去洗手，第三个确确实实还是要尽量减少在这种密闭和人流聚集的地方去停留太长的时间。 除了在奥运赛场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去关注这些重点的项目，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中超的比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不过呢，这个比赛多多少少也是带着一点点的疑问，因为现在上海和苏州的这个天气状况，不知道晚上是不是能够适合比赛。我们也在随时关注着这个比赛的进程。也看到关老爷说，如果是下雨是吧？申花呢，他就这个可能就。边路传球传中球就没那么容易了，对吧？因为它下雨呢，可能在传中球球吃水啊，包括中路包抄各方面会产生一些影响。另外呢，四九城 VIP 也提到，就这场比赛呢，咱也大胆的轮换吧，是吧？尤其是西哲、李磊吃中国，最该轮换的地方，咱也防止受伤。刚才呢，还有家里人说不行啊，咱这场球咱也摆大巴吧，是吧？咱也这个收缩防守，打一打防守反击。但是好像摆大巴这个方式呢，这也不是咱们国安队。你看四九五五说了，今天啊，咱就双排大巴550啊，打一个550战术，双排大巴。双层大巴， 天哪，这比赛有法看吗？ 但是咱还真的不大会摆，是吧？不光是说像郭健分析的比利奇不会摆大巴，就咱队员也不会摆大巴， 也不甘于摆大巴呀， 这是需要球队在很长时间里面去调整和改变的，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够临时调配的。 然后你就针对打申花这场比赛来说，我不确定比利奇能像这个本土教练一样把这个球员的情绪给安抚好，所以我认为胜负的关键在于球员自己的心态是否能够这个自我调节比较平稳。申花的现在情况呢是比较好的，现在整体不弱，然后攻击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国安防线上的压力呢会大一些。当然你职业球员你这个必须要正确面对压力哈，这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另外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肯定是要分出胜负来的，因为这个比利奇不会摆大巴，这个国安这么多年也没摆过大巴，而且摆大巴的效果呢也未必好，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比较激烈，但是不会太精彩。 也听到了咱们的连线嘉宾哈对于比赛的分析和点评，所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天，中国军团的三金大家呢是否满意？另外在今天的时候还会有多项的比赛，您会关注哪些比赛项目呢？再有就是晚上的国安和申花啊，国安能不能够绝处逢生呢？ 我觉得咱体育广播也做到份儿上了，我们为了让国安今天能够取得胜利，我们也没有去连线杨天英就够了吧， 晚上连线呢， 晚上踢完再连可以。微博微信这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四九城说还是射击好看，人生百态全在最后一枪了啊，往往人生呢就是看最后那一下能不能逆转命运，太神奇了。 射击呢也是源自于在最近的这几届比赛当中啊，关于决赛规则的改变，对吧？像以前的时候大家呢观看射击，预赛的成绩带入决赛，这样在预赛当中，比如你要确立了一环或者甚至更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呢，在决赛的赛场上就没有那么大的悬念了， 偶然因素会少一些。 就像在昨天连线杨凌指导他所提到的嘛，他们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最后的一枪决胜呢不像现在这么频繁，但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赛制就是把一枪一枪的这样一轮一轮的淘汰，最后剩这个两个人啊，你们几乎就是在一枪的这个决胜，所以让这个比赛越来越刺激，越来越紧张，也让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呢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体验，也让比赛充满了悬念嘛， 所以也更对于这个运动员 更刺激了， 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呢让运动员 扛住压力， 连续像以前的这个咱们的奥运会冠军一样，对吧？拿两届拿三届这难度太大了，因为你下一次比赛不定哪一个环节当中出现一个失误就提前被淘汰了。 是 三口之家这位朋友说，现在不都是提出这个三亿人上冰雪的一个规划吗？ 啊， 我们就能不能再提一个，比如说六亿人上足篮，要不然这个好苗子真出不来。 啊，六亿人上足篮， 嗯， 六亿人参雪参与足篮运动。 是这样 啊，咱们一划了这个中超一年比赛，可能就能划了出不少人来啊。但是真正能够上场踢的啊，或者说呢，能够深耕这项运动的人，现在的确咱们的注册人数比较少。 嗯， 中国足球来讲，现在04、05年出生的这批孩子的注册人数开始渐渐的多起来了。 嗯， 也就是说现在大概 U15、U16的这批人，等他们成才的时候呢，你得需要8到10年。 嗯。所以就是需要大家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耐心的等待。 嗯， 雨夜这位朋友说，国安可不能再输了，如果再输的话， 还有我期待的金鲁大战吗？啊， 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规则， 如果进不了前四，还能碰着鲁能吗？ 嗯， 可以约他们打热身赛吗？咱们在这个， 都这样了， 咱们在这个联赛开始之前，咱们跟鲁能不是踢了一场吗？ 嗯。小苏他爹还说，咱们应当 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赛程哈，赛制，两个小组的前四名将会进入争冠组， 嗯， 进行争冠组的循环赛，后四名呢进入到保级组，进入保级组的循环赛。咱要没进前四， 嗯， 咱就打广州赛区的后四名去了，咱就碰不着山东，碰不着这个广州了。 嗯，你想看这个打山东，那必须我们自己得加把劲儿了。 嗯， 小苏他爹说，国安应当放弃一部分控球，提高一下进攻的速度，打得简单实用一些。 就这种转变，这个打法呢，咱们过去的几年，节目讨论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 嗯， 但是在提到之后，球队其实也知道，包括热内西奥，他也提到要加快球队的转换速度，利用球场的宽度。他的前任呢，也就是施密特，大家现在也其实非常怀念施密特，对吧？高压的逼抢，那施密特呢，也在大概18年的时候，也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球队在由守转攻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要加快速度，加快出球的速度。 嗯， 其实，在不断的强调速度在目前国安队战术体系当中的重要性，但是这么多年来所打成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打造的讲究传控，中场呢都是这种相对技术型的球员，而且呢我们把整个的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对方的防守阵型相对收回来之后没有太多的纵深，很难打出来大家所期待的这种快速的转换啊，打出来我们比较犀利的防守的反击，这是这支球队战术打法当中一个不够丰富的弱点吧。 嗯再来看一看关于奥运会大家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 嗯， 有些朋友就关注说这个女沙的比赛哈，今天也在进行，但是输了，很可惜。我们也为大家一会儿去关注一下女沙的比赛， 因为从北京时间早上8点钟呢，就开始陆陆续续有比赛已经展开了，对吧？ 特别多的比赛。今天咱们女子 沙滩 排球 是8点钟面对美国。 对对对。除此之外啊，我们接着看看下面的比赛安排。击剑赛场当中呢，男子个人重剑64强赛，我今天也会有中国选手的身影，就是董超。 嗯， 还有射箭赛场上，我们今天呢1/8淘汰赛，中国女团将会对阵的是白俄罗斯。 射箭比赛呢，要是接近9点的时候才会开赛。 嗯， 前两天正好跟一个记者同行聊起射箭比赛来了。 嗯， 啊，说他平时呢也去，咱北京现在有一些射箭馆可以体验嘛。 嗯， 他去体验去了。 嗯， 觉得自己我练了一段时间真挺准的。 哦， 啊，这个把把的都能就射个这个8环、9环、10环。说这么练， 啊， 练练可以。后来人家那个， 会了， 后来人家那个击剑射箭馆的那个教练跟他说您射这个10米的。 嗯。 咱们那比赛那个70多米 啊，这样， 然后先射不到， 没事，从10米开始练起嘛。 等他能练到射到那个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退役的年纪。 没事，这个项目的运动寿命比较长。 所以实际上呢，大家在关注奥运会的时候，也了解很多平时我们接触并不是很多的项目哈， 嗯， 就和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连接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再来关注一下微博当中呢，志宏春秋也提到呢，首日夺得气步枪、举重、击剑3金，非常的满意。他说只可惜全是与英雄们所创造的啊。另外呢，今天下午女排战土耳其这个大餐，咱们的姑娘们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一定更漂亮，赢得也非常漂亮。 嗯， 啊， 没错啊。吴梦生说，不光是有强大的心脏，还得有一个好身体，才能等到现在这一波小朋友们的崛起。 啊， 就是咱们得先 得练练身体是吧？咱们才能看到中国足球的崛起 啊！你就是看不看中国足球崛起，你都得好好保重身体。 就我一直在锻炼身体，但是我也不没有奢望我看到这个崛起。 耐心等待吧啊！还说呢，这个哪有射箭馆？我想去练习一下射箭。嗯， 好像还挺多的。就是您在用那个手机的一些软件是吧？ 嗯、 什么点评的软件 一搜， 其实、 你周边就会出现了。 哎、还真的是不少。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运动，比如说像昨天咱们拿到这个第三块金牌的击剑，您一搜，其实身边啊这个 特别多， 击剑馆特别多。 嗯 啊。包括呢，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也都练，是吧？甚至在商场，我记得就是，在应该是国瑞城吧，那商场、 嗯、 商场底下就有， 就在 商场就有剑道、嗯，您就可以到那儿去体验、嗯、去练去。 是， 然后人家就开始鼓励你买课， 就不要带手机，不要带钱包去，就是我就来体验的啊，我可以团购一个什么优惠的价格。 人家会说您拿出您手机扫一下码，您体验一下。 没有手机， 对吧？那就体验不了。 嗯今天的比赛再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想体验网球的朋友呢、嗯、也可以先来看一看网球。今天咱们网球赛场当中将会出场的是王强和郑赛赛，尤其郑赛赛这场比赛、 嗯、 上午十点他将会面对的是大阪直美。 对，这是面对这个火炬手之间的一场比赛是吧？ 对、说到击剑，这个女子花剑32强今天、 哎、 10:25将会看到的是陈情缘的比赛。 嗯，花剑呢也很好看啊，这个不同的剑种有不同剑种的风格。 嗯、 如果大家其实真的是有机会去多体验体验。刚才有一位家里人发了一条微信，有点找不着了，今天说的确实比较多啊，像钉子他就说了，说对于三金相当的满意，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就是靠奥运会夺冠然后来提高自信心的那个阶段了，现在应该做最重要的就是让体育让奥运回归本质。这本质是什么呢？重要的在于参与，普及民间的健身来提高国民的身体健康，提高国民素质。通过奥运会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了解了之后我们在身边去寻找有没有机会去参与，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就包括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击剑呀，对吧？包括像射箭呀，以前咱们接触的不多，现在越来越多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了。就包括在冬季项目当中，在最近的几年，大家也更多的去接触滑雪，甚至接触了冰壶的这个运动，有机会去体验，让我们真的奥运回归它的体育的本质。 嗯。三口之家给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信息，他说可以去那个特别大型的这个专门卖运动衣服运动用品的那个商场。 啊，对，还不花钱是吧？ 对，可以去练习一下射箭，太好了。 那个地方那个箭呀、和这个比赛那不一样，那个箭它是前面是这个吸盘的那种，它让你体验。 哦，玩具啊，嗨。 就是，但是那个真的，因为有箭尖，那个是有风险的 啊、 是有风险的，还是您。对，一定要去这个专业的地方。但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咱们去那个大型的啊体育用品那个商店。 嗯，去感受感受吧，先。 能体验好多项目。 对。是，而且我说那个地方我还在那儿体验过冰壶。 啊。 嗯，就是模拟的那种。 你知道我还见过什么吗？ 啊、 嗯。我见过有就住在附近的朋友。嗯。到那儿呢去健身撸铁。哎， 太抠门了！ 到边上那个更衣室里面换好衣服，咔健身，然后跑步机免费的，自行车免费的，然后那个哑铃免费的，练完了之后呢，在更衣室换完衣服还回家了，还有空调。 天哪，就是在城市里边这生活，不花一分钱过一天，其实挺容易的。 然后一个玩笑，不鼓励大家这样、 对对对， 还是就是因为还是要到去更相对来讲 专 业 一 些的、 安全 一 些的地方， 安全是第一的。另外呢，四九城也提醒大家，在今天呢，咱还有10米气手枪的比赛、是吧？大家可以去关注。另外呢，还有举重的比赛，举重呢还有2块金牌，也是今天非常重头戏的这个项目。再有就是我们的跳水梦之队也会在今天来亮相，这今天的这项目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多的。 哎，你看今天还有滑板呢，我刚刚看美少女就说想看滑板的比赛 啊， 中午的11:25这个男子街市赛的决赛， 就看人家那个项目就跟自己接触这个项目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你玩过吗？ 我摔过呀，那就、 那你肯定有体会。 对啊，然后之后我就特别钦佩他们，先别说翻跟头了，就人家能不摔。 嗯。